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大型京剧文化传承节目《传承中国》将于明晚在北京卫视开播，来听报道。 传承中国由近百位京剧名家联合推荐保驾护航，由各界名人组成的京剧传承使者队伍不断壮大。北京电视台总编辑王珏介绍说， 第一位要感谢的朋友就是百名戏曲名家传承人。传承中国首次聚集了最强的京剧文化力量，并在嘉宾教学和后续传播中不遗余力。第二位要感谢是众多的一线明星，像刘晓庆、瞿颖、曹云金、李一晓等，以及社会各界的文化名人，把自己融入京剧艺术传承，亲自担任传承者。第三位，北京电视台和小佳佳传媒的强强联合，为传承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平台支撑和保障。这次北京电视台也是倾全台之力，真诚奉上，匠心制作，不负传承使命。 大家好，这个上派新秀瞿颖， 你会了？ 认真 会？现在会了吗？ 我不会的时候， 会的时候也不认真点啊。 好吧，再给我一天时间。 明天，谢谢。明天。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传承中国短片当中的音响，您听到了瞿颖、京剧名家尚慧敏还有于老板王佩瑜的声音。民国八旬的京剧名家寇春华如此评价刘晓庆的这次学习， 我觉得他非常大胆，不是演这个凤凰朝的二小姐，要演大小姐。这个大小姐呢是属于我们丑行，叫彩旦。当时我很惊讶，我说你长得这么漂亮也要演彩旦，哎呦，我真不理解。可是通过跟他合作，我觉得他非常好，非常努力。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东方卫视特别访谈节目《为时代喝彩》将于本月5号开播，节目由曹可凡及王冠主持，分为影视剧导演、影视演员、配音演员、歌手等四大主题，邀请关牧村、奚美娟在内的全国知名的文化艺术界代表畅谈改革开放进程当中的心路历程。湖南卫视声音竞演节目《声临其境》即将迎来第一季的收官战，近日节目在长沙彩排，朱亚文、韩雪、张铁林等8位单场冠军带上自己的助演嘉宾现身，为最后一战做准备。这次年度大秀的竞演分为上下半场，分别在本月10号和17号播出。大型文化节目《经典永流传》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第4期。节目当中，王迅携手4岁的孩子演绎《咏鹅》，年逾8旬的音乐家古建芬用13年光阴谱写新学堂歌，50首创作当中有3首与大家相见，让观众在全新的方式当中领略经典魅力。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3月9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将迎来首轮演出。这部儿童歌剧取材自格林兄弟的同名童话作品，国家大剧院驻院作曲家蔡东真、青年编剧蔡佳涵、瑞士歌剧导演斯蒂芬·格劳格雷领衔中外主创团队，为青少年打造一部音乐旋律动听、视觉元素丰富的精彩歌剧。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会持续下降，请尽量减少出行，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有弱冷空气活动，扩散条件好转，明天空气质量还不错， 但天空云量较多，光照不足，气温有所下降，请注意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度霾，北部地区伴有浮尘，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三度，最大相对湿度 8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 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空气质量有所好转，晨练指数是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3到7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明天天空云量多，光照不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进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中山音乐堂妇女节交响音乐会特约播出，3月8号晚7点半，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上演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中国首位交响乐女指挥郑小英、中国夜莺迪里拜尔、著名琵琶演奏家张红艳将携手北京交响乐团，在3月8号最美女人节为听众们献上集交响乐、声乐、民乐于一体的音乐盛宴。购票电话010-6559-8285，关注中山音乐堂乐生活微信购票。 好，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如果您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是有机会拿到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中山音乐堂提供的3月8号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门票4张送给两位幸运听众。到时候呢郑小英、迪里拜尔、张红艳携手北京交响乐团演出，北京中山音乐堂邀请您共享音乐盛宴。那各位怎么才能拿到我们的票呢？您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是艺术的艺，会是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呢在后台留言啊，说我要去看中山音乐堂的音乐会啊，去听音乐会，然后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拿到我们的票了。好的，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呢？我们马上进入演艺群会。今天晚上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部作品呢，同样是在大荧幕上播放的作品，但是呢不一样的是它是一部纪录片，而且又是一部让大家非常燃的，应该叫纪录片电影作品啊。我不知道这样说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同不同意，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他就是厉害了我的国的几位主创。首先欢迎一下导演魏铁，魏导您好。哎，欢迎您导演啊，你好。嗯， 观众和听众， 对，都可以，我们这有听众有观众啊，欢迎您。 很全面。 对， 大家好。 还要欢迎一下这个厉害了我的国的剪辑指导郭刚老师，你好郭老师。 主持人你好， 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撰稿陈昌业，陈老师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位，我都不敢说话你知道吗，大家听今天节目，我有点稍微紧张啊，就是今天有一位前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中，他就是解说艺术家周扬老师。你好， 你好，我是周扬。 我走了，这个声音太好听了啊！而且各位跟大家预告一下，如果今天晚上您看某卫视的这个节目叫《声临其境》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周扬老师的影子啊。那今天晚上我们有请到几位主创，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部，我们应该叫它什么？纪录片电影吗？魏导，您觉得怎么称呼会更合适一些啊？ 就是纪录片， 纪录片啊，你觉得它就是称呼它为纪录片？所以其实应该说，这些年原有一些纪录片啊，会把它给做成剪辑成电影作品，像这个叫《我在故宫修文物》啊，然后还有那个，哎，是那个陆川岛的那个是吧？ 对，我们诞生在中国。 对对对对，那我们这部作品和他们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有什么样自己的特点或者特色吗？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这部作品是全面回顾十八大以来这五年的这个各行各业的迅猛的发展。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选取了各行各业的这种杰出的人物，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上辛勤的工作，做出了非凡的成绩。 而且据我了解啊，应该说是如果说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它是一部在电视上先播完了以后火了之后，可能才动了念头说，哎，我们要不做个电影版的。这个跟他们不一样的是，我们应该是从这个纪录片《辉煌中国》的拍摄之初，就有了说我要做一部电影的这样一个想法，是这样的吗？ 对，这是一个整体的规划。我们这个电视人和电影人联手打造出了这么一系列的精品。 这是电视人和电影人的，这是第一次有做这样的尝试吗？ 对对对， 之前有人做过这种吗？ 据我说，据我知道还没有。那个，这是一次大型的，也是大型的尝试，也是一次开先河的尝试。 那您觉得这样的尝试它有哪些好处啊？ 这个是把各行业的资源都进行了有效的配置。这个我们使这个电视纪录片和我们的电影的这个纪录片，这个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但是精神内核是一致的。就是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全片之中。也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变化。 哎，其实那个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哎呀，那我一个纪录片，我可能我在电视上看不就完了吗？然后呢，放到电影上，就是大荧幕上，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有在规划之初就想到说我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就是影院版的这样一部纪录片呢？啊， 有很多恢宏的场面，包括这个祖国山河的这种变化呀，是在大荧幕上呈现是有独特的魅力的。所以我也这个欢迎听众朋友们这个去大荧幕上一睹祖国山河的壮美。 哎，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剪辑指导郭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啊，跟我们说一说吧，您从大荧幕上就是说看到这些最后作品的呈现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和感触？ 其实公正的来说，就是早期的央视的这样的一个拍摄团队的工作是蛮细的。就是他们大约拍了有，就是完成的那个片子有三百分钟左右嘛。但是呢，我觉得主要是在其中的有题材上面的这样的一种差异。你比如说像前面的部分主要是咱们国家这五年来的在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圆梦工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上呢，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像港珠澳大桥，本身那个合龙的那个场景啊，就非常的壮观和恢宏。那么他在电影院去看这个感受，它跟电视上它是截然不同的。然后你比如说像那个可燃冰的那个海上钻井平台，就是蓝鲸1号、蓝鲸2号，它就大量的画面，就航拍的镜头啊，是浩瀚的海面上就有一个黄颜色的一个小点儿，然后镜头推上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40几层楼高的那样的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钻井平台。这个东西就是说，对于电影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来说，它先天就会比电视要好很多。它 一定是在视听感受上给观众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它跟在电视上是截然不同的。 嗯，这就好像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说提到这个一些大片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电影你一定要去电影院看，对吧？一定要去电影院看，它才有那种震撼力，才有那种效果，才有那种热血沸腾。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镜头语言，那你一定要到去电影院里去感受一下，可能会让你更加震撼，是这种感觉吧。 对，就是在具体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吧，就给你讲一个最简单，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早期剪接的时候，还是就是在机房里面，两个尽管屏幕也不小了，我们监看屏幕也就5-60寸的那种大的监视器。但是那个时候感受还没有那么强烈。等到我们这片子基本上快进入到声音阶段的时候，开始到我们那个中影的混录棚去的时候，我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一种感受，哇，这个就是太厉害了 啊！ 就是它是有一种确实是电视上很难感受到的那样的 一种震撼感， 对， 哇！所以大家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不妨走进影院啊，感受一下这部让人非常热血沸腾的《厉害了我的国》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一部作品的诞生，它背后有非常多的故事。像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我们的这个整个这部作品的撰稿老师，包括我们的解说艺术家周洋老师也来到了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些创作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可能会有很多人看到这部作品以后，会有一个第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就是。哦，我们知道这是要向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十八大以后我们国家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但是又确切的说，这十八大以后我们国家确实发生了太多大的事情，我们怎么去节选啊？去挑哪些点来表现？导演当时有挠头吗？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我们在这个主控思想的那个指导之下，就是我们节选了最辉煌，最感人，最生动，最细腻的，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四个标准，我们选取了各行各业的成就，各行各业的杰出的人物，那么这个力求给观众呈现出一道这个既生动，就是又细腻的这种视觉大餐。 您刚才说了几个最啊，是叫最辉煌， 最生动 啊， 最感人，最丰富的。 哎，那这个我就问问这个我们的撰稿老师了啊，您对这四个最的理解，就怎么您在撰稿过程当中怎么去体现这四个最啊？ 对，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说这个，就我们怎么来去选这些材料？ 对， 实际上。不管是这个原来电视纪录片的这个素材的量，和我们今天在翻阅查找做这个功课，看到我们过去5年的这个成就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找到那种最有代表性的，像导演说的最辉煌的，最生动的这些素材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很多难以割舍的。就我们的剪辑的版本，剪辑老师也都知道，我们从这个剪辑的版本会有很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取舍，包括我跟导演之间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讨论争论，就是说包括这个要哪个留哪个取，因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就像剪辑郭老师说的，这个电视纪录片一共有300分钟，那我们最后要做到90分钟以内，那这个里面一定是有一个大量的取舍的。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导演也在做，就是导演和剪辑老师他们在这个之前都看了大量的素材之后，我们回归到一些基本的思路，可能还是在于说最能打动我们自己的，首先是这些一定是我们优先要选择的内容素材，因为我们也都是这个5年来的这个一份子，那我们有的时候是旁观者，那我们今天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又是亲历者，所以我们希望是能找到跟我们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些微小的细节人物，朴素的情感，然后去跟观众去打动观众。因为就好像刚才也其实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做了这个或者说电视纪录片和我们电影的这样的一种差别，在这个电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从电视的角度来说，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电视都是第一大媒体，那在这几年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电影的这个飞速的发展，今天我们的荧幕数量已经是全世界最多的了，那而且大量的年轻人在这个影院里面观赏，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命题，或者说我们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年轻人 在看这个影片，去进到影院里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也能点赞叫好。 嗯， 像我们最后的名字其实是厉害了我的锅， 对， 这个跟之前电视片的名字是不同的，在这个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风格， 就 是一个我们青年人的一种表述方式。 嗯， 那这里面就我们怎么破题，在选材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入口，一个是厉害了，一个是我的锅。 嗯， 那厉害了呢，我们就一定要选成就最厉害的。 嗯， 这可能是第一，可能是这个最快，可能是最最厉害，最大的。 嗯， 那这些确实我们在这个影片里你会看到有大量这样的厉害的成就。 嗯， 第二个就是我的锅，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观众去真的由衷的去说这是我的锅， 嗯， 特别是年轻人能够去关注这些事情。嗯，所以这里面就要有情感的这样的去选择。那我们在素材上其实就会去找那些动人的那些很质朴的人物，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圈所没有办法关注到的，但是今天你们在电影院里能够看到他们。 嗯， 他们不是亮眼的明星，但是他们是很生动的人物，或生动的同志，或者生动的战友，生动的这样的一些兄弟姐妹。 对，嗯，而且你们展现的方式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比如说展现我的国啊，不光展现我们的国人，还通过外国人也来展现我的国，对吧？比如说好像里边有一个是在广州创业的一个外国人，是吧？这个是 他的名字叫广州 啊，他的名啊， 他的名中文名字叫广州，他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东方工业园工作。 哦，我这看着我是说在广州创业的哦，他的名字叫广州。哦，他为什么会叫这个名？这个我们的周老师有 觉得他的那个中国话说太好了，感觉不出来他是一个 啊，哦， 他 是在中国 在非洲 啊，哦，创业的。好，闹了个大乌龙，我 这也是个亮点。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他是一个这个企业里面的一个小领导。 哦，好，这到了个大乌龙啊！我以为是一个叫在广州创业的埃塞俄比亚人。哎，那这个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周洋老师要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您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最感动您的是，就是让您的配的过程当中热血沸腾，或者是鸡皮疙瘩的有哪几个地方啊？ 应该有很好几处。 嗯， 好几处。 您给我们说说 这个片儿的纪录片啊。 嗯， 纪录片不能叫纪录片啊。 嗯， 纪录片， 嗯， 这部纪录片的它这个刚才我们在外面还聊呢，这个结构特别的好，特别多样，一层接着一层， 嗯， 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然后呢还不能老是高潮，老是高潮的话别人都累了。嗯，中间所以我们说剪辑指导老师是特棒啊。 嗯， 中间呢有很多的让我非常激动的一些点，比如说前面的一些成就， 嗯， 啊，那些振华三菱也好，还有那个咱们那个第一次打飞机，还有那些好多好多的反正成绩，应该还有那个尤其是那个说有那个吞吐量，那个货物吞吐量那个港口， 嗯， 全世界咱十个咱们占七个。 嗯， 还有的就是后来那种精准扶贫又提到了这个是穷人家的孩子要读书， 嗯， 这些细节的东西，还有那个精准扶贫的那个一些干部能够到乡村去，我读的时候也是让我有眼泪要出来看。 哦， 然后再有后来那些，就是后来那部分了。 啊， 还有更还有让我惊讶的，比如说， 啊， 到了2020年，我们要这个家庭医生，全覆盖， 嗯， 就不是类就类似这样的概念， 嗯， 还有最后就是那个营救那个过程， 嗯， 哎呀，都是让我心潮起伏的。嗯，我觉得这个配这个片子的，和配电视纪录片的这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 嗯， 就是，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凝练的精华的一个片子，所以你不能够，不能够过分的去很淡淡的去处理。 嗯， 原来我还不理解，我说你干嘛呀，让我去卯着劲儿去喊或者怎么着的。 哦， 我觉得但是不行，因为这个片子中是有这样一个要求的。 哦， 他希望你能够把他那些热血澎湃的点呢，不管是通过视频啊，音频，我们声音要有一个比较到位的一个诠释，甚至稍微要夸张一点才可以。 嗯， 你要是淡淡的把它说出来，比如说中国为世界贡献的经济占了3%，已经达到了30%， GDP 达到全世界，这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就不太对。而且我也认为这么多年取得这些成绩吧，真的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你就应该自信的跟全世界去说，我们有这个自信，我们很牛。干嘛要装呢？没有必要。我觉得就像你有个人从国到自己一个家庭一样，你也没有必要说我们家全是傻子，我媳妇儿是那个智商有问题，那你干嘛？你好就是好吧。 对 嘛，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成绩单。这个是我从接触稿件啊，我们张老师写的好啊，我能够感觉得到，都是实在话。没有说假大空的一些东西，而且习总书记不也说了吗？我们精准扶贫也好，不能要喊口号， 对， 要做实在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跟导演，我也是我们在导演啊，给我们很多指导，包括我们的声音指导王南荣老师啊，一直在跟我探讨这个怎么去配这个东西，然后我一直说的一句话，我就说，就是怎么越配越觉得很自豪呢？越配他心潮起伏的，为什么呢？他说。导演说：“我早就是习总书记的粉丝了。”我就说 对，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可能在整个当您拿到这些稿件的时候，里边的很多的内容或者是很多的数据，恐怕您也是第一次见到，或者肯定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震撼的一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刚才您说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就是过分的谦虚。这可能也跟现在当下的年轻人的表达的这种方式也有契合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影片播出以后，很多年轻人也觉得特别的喜欢。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那种，我有成绩了，我喜欢晒啊，我喜欢表达，我要让别人知道我取得的成绩。所以这可能也是契合年轻人的一个点吧。而且咱们的整个创作团队听说也很年轻，是吧，导？ 对，所以你刚才讲 60啊， 你刚才讲了一个特别好，就是年轻人要有个性啊，一定要个性张扬出来。你刚说那个，我们这几个都是导演组和那个剪辑是 啊， 70后啊，年纪属于年纪比较大了，其他的全是90后啊，全是90后。我们导演组5个人，4个人是90后，剪辑组也就剪辑指导是70后了。 只有郭老师就是在里边算是元老了，是吧？啊， 对， 属于长老级的啊。对，当然我们说有一位长老级的人物，就是为我们要把关，因为确实是有太多素材。这个整个，因为我们也这个辉煌中国也来过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知道它的整个节目素材量就非常的多， 非常大 啊。 我9月份我们开始接手这件事儿的时候，被移交的素材长达1100个小时 哦， 总的容量已经过了110个 TB 哦， 这个量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由于我们这个工作的深入，你比如说像港珠澳大桥啊、中交建啊这些单位，他们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儿了之后，他们还会移交新的人家自己拍的素材。因为毕竟是一个影像的时代了，人家掌握摄影机的能力啊，或者是你无人机满天飞这种，就能力都很强，转移了大量的素材。所以后来我们那个素材量是越来越大啊。然后所以其实我就可以接着刚才我们撰稿老师说的那个话，就是说选择的那个原则是什么。我觉得其实说的非常到位，刚才那个撰稿老师，一个是厉害，一个是 我的国，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贴切。第一个，什么叫厉害了？那好嘛，那我们就选嘛。我们基本上把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无论是硬实力、软实力、基础建设，还是我们整个的民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里面，选最厉害的部分都选出来。你比如说港珠澳大桥、C919，然后包括在那个贵州我们做的，那绝对就是基础科学，你很难说它能产生什么样的经济价值，就是那个天眼那个射电望远镜，但是它是我们这个国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对全人类的基础科学有贡献。而且那一批素材都还是人家就是这个 FAST 的射电望远镜人家提供的，就是好多单位跟我们直接就是有这种就是素材的这样的一种交往。然后呢，这些所有的这些基础设施 为什么要选出来给老百姓看或者给人民看？ 嗯， 每个人都纳了税，这是属于每一个中国公民自己的，我们自己国家的财富，他们当然要看到。而且我们到了影片的后面的部分的时候，我们讲到具体民生的时候，这些都是每一个中国人非常关心的自己的切身利益，医疗啊，养老啊，然后我们发展不平衡的那些部分，我们国家在想什么样的办法让不平衡和不发展的地方慢慢的这样就好起来。我们是机智的，是灵活的，在想办法。 嗯，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影片到讲到集体安全的问题，讲到这个开放的中间的部分，就讲那个我们在也门撤侨的那个故事。 嗯， 这个就是啊，我们的公民拿了护照出去， 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现在正在影院热映的纪录片，叫《厉害了我的国》。当然今天晚上如果您听节目的话是有奖品的啊，各位，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中山音乐堂提供的3月8号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门票4张送给两位幸运听众啊，到时候郑小英、迪里拜尔、张红艳携手北京交响乐团演出，北京中山音乐堂会邀请您共享音乐盛宴。各位，怎么才能拿到我们的票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关注了之后，你可以给我们发文字说我要去听音乐会，然后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机会能够拿到我们的奖品了。好，那马上把我们的几位主创嘉宾再一次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欢迎一下《厉害了我的国》的导演魏铁魏导。你好，魏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啊。好，接下来欢迎一下剪辑指导郭刚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我们的撰稿陈昌业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要欢迎一下我们的解说艺术家周阳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帅好，各位好。 啊，欢迎您啊，周老师。那其实刚才我们这个广告突然跳出来，因为聊着聊着，哎，我把广告这事儿忘了啊，所以打断了我们的这个郭老师的话。郭老师，您接着说啊。其实刚才就是说到收集来了很多的素材，而且这些素材都是来自于各个可能他我们说的这个要展现的对象他们自己来提供的这些素材。那这些素材越来越多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他可能用个这个摄像机，他可能用个那个手机拍的，这可能素材的质量也不一样吧，这对你们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吧。 对，这一直都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技术困扰。 嗯， 因为对于到影院去放映的我们的这个电影叫院线电影啊，它技术上要求是很严格的。一秒24帧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比率。 嗯， 然后呢，包括声音，因为我们要做多维声，要做全景声，要做比较复杂的这样的声音系统，这个要求都是比较高的。那么，来源非常庞杂的这样的那个影像和声音呢，实际上对我们的压力就比较大，因为我们拿到的画面有拍的是25P 的，有 50i 的，有 60i 的，然后呢来自6、7种、7、8种摄影机，甚至小到这个有手机翻转的画面，然后有 GoPro 的，然后有这个来自大疆无人机的，好多种。很多这个素材的来源吧。那么我们只能按照这样的方式先去做，做完了之后呢，凡是不符合我们电影要求的画面，我们都要送去修复。所以实际上我们中影后期的这个团队做了非常庞大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在做实验，就是这些东西进入到电影院，如果它达不到影院标准的话，我们要修复到什么样的程度，一直这个实验就做了有好几个月，然后到了上映之前集中开始修复的时候，达到了整个完成片的镜头数的60%多，将近70%了的画面实际上是被就是修复过的，因为有一些素材是来自央视的，那么央视呢到了2014年、2015年的时候才正式进入高清系统 啊， 它的早期的有好多这种音像素材是标清的， 哦， 那么它在被做成电影的规格的话，它实际上那个像素的那个损失率非常大的，就都送去修复了，包括声音，比如说现场的那个声音录制情况不好的，杂音特别多的这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声音团队也是做了很多实验，然后有一次比较大的修复，反复磨练嘛，所以实际上这个，整个后期团队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哎，我知道您肯定接触了很多的素材，但是您这个在成品当中，您还有记得就是哪几个画面是这个我们的展现对象自己送过来的？您还能记着吗？最后成品当中有哪几个？你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如果您能想起来的话。 嗯， 我们 比如说就是撤侨的段落里面，有好多的画面是来自随军记者的。就是我们实际上是用随军记者的画面和这个当时的撤离的我们的侨民自己拍摄的画面，这样来重新组织的一个故事。这些画面就确实我们也很难拿到， 对， 来自直升机上面的，来自一线的战士执勤的哨位上的，然后包括海军记者、央视记者拍摄的这些画面。 对，那大家到时候去看的时候也可以去留意一下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中影的后期人员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其实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素材它就本身来自于我们说我们国家里的每一个各行各业的人员他们给提供的，其实这也是一个侧面在展现我的这两个字。 是这样的，而且就是其实我们在修复上也有一个分寸，就是说既要保证这个画质的清晰，但同时你要保证它就是那个原有的记录的那个职位，所以就是我们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取舍的。 到时候大家可以走进影院啊，去感受一下这其中的变和不变啊。那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现在正在这个影院当中啊热映。如果您这个有时间的话，不妨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这部会让您热血沸腾的《厉害了我的国》的这样一部纪录片。当然，说到这部作品呢，是因为最近几年应该说是有很多展现我们国家综合实力，包括一种爱国情怀的一些电影作品，比如说什么这个《红海行动》《战狼二》，这都好，出一部创票房纪录啊。那我们的这部纪录片一定也是能够让大家热血沸腾的，但是它跟电影之间可能还是有区别的。那我们的优势在哪？导演，你觉得我们的这个纪录片跟这些电影比的话，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啊？ 我们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我们有祖国壮美山河的展示，也有这个各行各业英雄式人物的这种细腻的情感的呈现，然后这个我们有国家这种各种成就的这个展示啊，这也是我们重要的内容一部分， 那么我们比如说刚才说撤侨那个部分， 嗯， 我们也有这种海军，这个海军的这个指战员，还有随军记者， 嗯， 还有当时被那个撤那个侨民，这种丰富的这种第一手的现场的资料， 嗯， 是能点燃你的中国心的。 哎，而且如果说影视作品它还会有一些这个叫夸张或者是艺术处理的话，那我们看到的那都是真实打实的呀。 对对对， 真实。 我们最大的，我们其实非常重要就是真实，你能看到， 啊， 就是其实那些故事片来说，他们当然也基于真实去改编啊，去基于真实去创作， 嗯， 但是我们从每一帧画面， 嗯， 每一个人物的话， 嗯， 台词，所谓故事片里面台词，那我们当然就是原声的采访，这些都是最真实的，就是， 哦， 最质朴的东西也好，包括其实军事上我们也是，我们找了很多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大家不常看见或者也未曾看见过的一些军事的这个演习画面， 嗯， 包括装备啊这些东西，这个， 哦， 我这也是非常难得，从大荧幕上你能看到，就是原来我们可能只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新闻的东西， 嗯，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成规模的一个展示啊， 就这么大的荧幕，包括甚至可以去中国剧目上看这么壮观的这个军事画面， 嗯， 这部影片就充满着诚意，我认为是这样的， 嗯嗯嗯， 他能够通过这个诚意去打动受众，我认为是这样的， 嗯， 我坚信是这样的 诚意， 我觉得他是有诚意的，每一个我们的一些创作人员， 嗯， 我们很不容易，我素素苦，嗯，他们都年都没过好，基本没过年。 哦，您给素素说说。 对啊，基本上因为他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阶段，就是过年这个期间。 嗯， 哎呀。所以我没说，我接了这活儿，我到现在还很痛苦，就是太折腾人了， 年都没过好，啊， 我倒是在外，我老家嘛， 嗯， 我在哈尔滨的，就恨不得半夜我打电话，他初一初二初三就告诉我，我说我回不来啊，要修改怎么办， 嗯嗯嗯嗯， 那怎么办， 那也得回来 想办法，只要想办法，要么是改画面，要么是改词儿，要么是那么要不就回来，或者怎么着，没有办法。 那整个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他们就没过年 啊，没过年， 就时刻准备着。而且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制作的那个基地是在怀柔啊， 啊， 他们生活在广院附近嘛， 啊， 就很远， 嗯， 啊，所以他们要随时一声令下马上回去，几十公里， 啊， 所以开一个小时多车就这么没，而且是过年期间啊，就这么折腾， 嗯。合着就是这个电影上映之前，你们还在修改， 这，而且你知道，他电影上映。啊，我们那个声音的指导老师跟我说啊，我们这要马上要做什么，是个宣传，要什么拷贝什么东西的呀，五代，然后要放， 哦， 啊不，反正只要一修改废掉再来废掉，因为它涉及到的，哎，怎么说呢，要肯定要精准， 嗯， 要细腻， 对对对， 方方面面，导演也有权利说这话哈， 嗯， 为了更好的呈现， 嗯， 更好呈现这个片子，所以我们放弃了休息时间， 太难了 啊，但是我觉得，嗯，这个我从片子里感受到的，其实各行各业的这些伟大的成绩，实际上都是这些平凡的人都在跟我们一样， 嗯， 对我们接受到，从我们这个影片中主角啊， 嗯， 接受到这种精神的暗示，其实也激励了我们， 嗯， 鼓励了我们。虽然某种程度上这是困难啊，但是我更愿意看到一种挑战。 嗯， 我跟我的团队们啊，跟配音老师，跟撰稿，还有跟剪辑老师， 嗯， 还有我们的录音指导， 嗯， 我们一起，我们的团队团结一心，迎接了这些挑战。当然，我们这个克服了这些挑战之后，这个我们把我们的作品尽善尽美的呈现给观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 嗯，哎，那等于说是最后临时要上映了，怎么还是要去修改？就是因为哪些地方还不满意？ 数据对，就是 时刻在变， 国家也在发布新的数据，都是不停的精准的，那早期的可能没有统计的， 哦， 就是在往前进步嘛，就越来越精准， 嗯， 越来越精准，那有一个地方不对 就要重新来。哇，那这个对于配音来说这简直太痛苦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配完一个作品之后，其实最害怕的就是接到电话说，哎，这个地方对不起要改一下。 不单是这个，因为我们那个声音指导王德荣老师是真的牛，对，我的切身感受啊，我刚开始录音的时候，录到了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那个时候，他在外面听，因为是先是一另外一个录音老师啊， 嗯， 他在外面听，他说你们换话筒了吗？他说， 哦， 没换话筒啊，那怎么回事？声音不对，声音不对，他能听得出来。然后进去之后，因为 他这个你知道我他虽然是一个半小时的片子，我每次我要录音要录一整天 哦、 是从早上11点钟左右吧， 嗯， 一直到下午4-5点钟，哎，那是非常疼，而且中间还没吃饭，说实话， 嗯， 非常痛苦，非常痛苦。为啥不吃饭？因为我要干活儿，其他活儿要干的，每次都要拖，太难了，我觉得太艰难。然后他说、不对，声音不对， 嗯， 说怎么回事儿？他进去以后呢，因为他要录那么长时间，他们考虑到、他们录电影啊，咱们是做录音的嘛， 嗯， 录电影都是站着录，所以你要让我真的要是站一天的话，那我就是。 废了 太可怕了、本来嗓子还是有点功底才可能这样， 嗯， 但身体老那么站着受不了，他说可以坐， 嗯， 可以坐了之后呢，我就坐的时候我说得有桌子、然后就放了一个桌子，桌子呢其实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桌子的面， 嗯， 那么这样的桌子的面通过我的声音的话，尤其我的声音要往下的话，它有一个反射， 嗯， 它这个声音呢就会不是那么的完美， 哦， 不但是这个声音、而且是说你在我在录音的时候，我随时就随时手这么动一下，哎，不对，老师您那个什么捂嘴了吧？我说没有啊，我就做个姿势，所以他们的耳朵简直是太神奇了，然后没有办法，那只能在桌子上再铺上一层，然后 消音的 王丹绒哈，要铺上一层绒，然后呢铺上一层绒，然后呢重新录，他没好意思。只是说，他说你再改一段，完了再改一段，再改。我说这不全录完了， 这不重新录。哇、这个大家到时候去可以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个电影当中的解说是这样诞生的。 然后他告诉我，你的声音，他说你在录音的时候，你这个什么样的状态最舒服？ 嗯， 我这个原来没注意过，所以我们沟通一下挺有意思、我原来录音的时候，因为哎呀是。或者是稿啊，或者是笔记本，或者什么东西都在下面嘛， 嗯， 肯定低着头窝着这么说话。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呢，要求你，怎么舒服 怎么来。 后来我才明白怎么回事，那个因为他要拿他的话筒来追我的声音的这个走向。 哦。 那只有最舒服的状态，你才能够最通畅。 嗯。 那么你的这个声音，传播过去的话呢，是最质量最好的。你稍微的窝着一点、或者什么的声，你像这个包括生理结构啊、声音结构、语言的啊、声学结构，已经研究太透了，我觉得。 哇、 我是中影的创作能力太强。 补充一下，就是因为真的是王丹绒老师是这个金鸡奖的得奖者，在声音的这个设计上，所以要说这个我们这个片子。从这个创作上或者在这个制作上比这个电视或者跟电视有区别的地方在于说我们确实在声音这一块做得非常细腻，而且是按照电影的这个视听的要求， 嗯， 最高的或者最符合电影标准的这样的要求在创作， 但是也有一些遗憾，因为老子总是在改嘛， 嗯， 总是在改呢，有我记得有一段声音、因为我这个就是我说嘛，每次都要录几个小时一天， 嗯嗯嗯， 那有的时候我也受不了， 对对对， 对对对。后来有一段可能是因为有点感冒了 啊、 因为那个棚里太冷 了。哪一段？我们去听一听。 棚里太冷了，太冷了 啊！ 那个棚里太冷了 啊！棚里还没有， 他们的地方太冷了。我给提个建议，提个意见啊。 哦， 我们应该搞那些大灯。 其实有暖气的，有暖气。但是那个录音棚很大。 什么暖气？你这小暖气那么放在旁边吗？ 就一小太阳是吧？ 已经贴近你了。 哎，你真的，我们 要发抖。 我们听一听哪一段，到底哪一段感冒了？ 就是那段有一点鼻音 啊， 要对，就是那个。所以说很遗憾，都那个王丹绒老师，我们声音指导一直在提，好好弄，不要留下遗憾吧。就他这句话对我的触动特别的大 哦， 所以这句话对我们的每个人，我觉得都是人生的一个指导。 嗯， 哪一段啊？ 嗯 啊，说那个港口，港口说那个那是哪个港口？ 我觉得主要是应该让听众去听， 好像猜对，你们可以猜一猜，也行， 谁猜中 也行。现在已经 送电影票， 对对，送我们那票， 送电影票。 现在这个已经有提示了，哎，是说的港口啊。看来这个电影当中不止一个港口，你们自己去找啊，能不能听出这些微的区别？听出来了，您最起码您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和王丹绒老师去这个学习一下？哎，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幕后的一些配音的一些故事，其实还有在比如说故事的选择上，我们是不是和辉煌中国选择的故事都是一样的，还是说我们有在纪录片当中就是那几集故事片当中没有看到的内容出现啊？ 这个里面有比如说像梁仁忠先生， 嗯嗯， 他是一个全新的人物， 令人惋惜的是，南仁东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啊。 哦。 但是呢，这个我们是非常喜欢这个人物的。 嗯。 他的这种全身心的为国奉献，这种献身精神， 嗯， 这种忘我的追求，这个自己这个追求真理的这种奉献精神，是深深感动了我们。 嗯 ，FAST 之父。 对，他 射电望远镜全球， 在那一段的时候，他已经是病重的晚期了， 哦， 但是依然他念念不忘是国家， 嗯， 念的是回馈社会， 嗯， 当然这也是这个杰出人物的，我们这个选的这个人物的所有的人物都具有这种献身精神， 嗯， 忘我的这个工作的精神啊，就这种。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在片子里头 啊。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这部作品的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它记录了很多可能再也难以去重现的一些影像和人物，是吧？那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创作老师陈老师，在您创作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有恢宏的这个很多恢宏的创作，当然也有很多细腻的关于人物的故事，对吧？在这里边您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把握？为什么说会把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或者是当然他们做的事情肯定都不平凡啊， 普通人， 对，普通人您是如何创作他们啊，抓哪些点啊？ 对，因为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整个主创团队都在一起讨论去选择去取舍的东西，就是还是刚才说的，就是当然最核心的前提就是打动我们自己。首先，那这里面包括像刚才讲的南仁东的这个发掘，南仁东先生的这个发掘，其实我们主创在看的时候，看这段素材的都是噙着泪水，大家都是很感动，因为确实他那个是，当然如果在去电影院去看的话，一定会被那种就他的人物状态，他的当时病重的这个状态，是视听上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而他那个全权的报国之心，科技报国之心，又是他特别朴素的言语。在那个，包括我们事后也了解到一个小故事，其实像他这样一个人物，他当时就相当于一个庆功会，相当于一个军功典礼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他其实都他是首席工程师，首席科学家，他都没有愿意去参加，他都就是对于他来说事儿成了就好了，这是他毕生就完成了一件，他并不希望站到前面来去享受所谓的荣誉和掌声，对他来说就是做到这个事情。那包括还有像一些人物就特别朴素，我们还很喜欢一个小女孩，其实是那个夏桂林，大家可以去里面去看，这个农村女孩。那这里面其实好多就是说我们这个电影也好，包括辉煌中国这个纪录片也好，可贵的地方是我们在那些恢宏的宏大的成绩工程了不起的这些背后，我们也在就像我们国家在整个这五年的这个政策施政的这个里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也注意到那些所谓不平衡不充分的东西。 嗯， 那我们去直面这些，我们去解决这些，我们去看到这些真实的人物，那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是感动的，不仅仅是被这个人感动，而是我们去发现这样的人物，这本身也是一种感动。这个我相信大家有更纵深的去感受，我们在电影故事片也好，纪录片包括电视纪录片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这些都是全新的，是一些让你会觉得我们的在发展，在前进。一种崭新的观念的东西。 其实刚才周老师，我听您看到，当我们的陈老师在说到那个小女孩的时候，您特别好像特别有感触，是吗？ 啊，我觉得这那个是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个点。 嗯， 你也问我这个问题了，就是他，他那个女孩是一个好像是父母去没有了吧？ 去外打工， 打工了啊，去外打工了，然后就是留守儿童和留守的那种老人啊， 嗯， 所以他给他家里人要做饭，很困难的一个家庭，然后他国家呢给他让他读书嘛，然后给他免费的午餐， 嗯 啊，那么这个免费的午餐呢也涉及到了方面面好多的，已经解决了好大部分，全部都解决了中国的这些儿童的这些免费午餐，农村的啊， 嗯， 所以这些哎一些 点点滴滴 点点滴滴的微小的一些成绩，能够让你对国家的治国的方略和他的一些真正关心到的一些问题的对我的一种触动。说实在话，没有看这个，没有做这个创作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觉。 嗯， 但真的去参与这个创作的时候，我也是实在人，我也会被他们所感动。就国家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你，就是说 通俗易懂的告诉你我的治国方略， 嗯， 和我的这个方向，和我要真正关心的问题，我们浓缩成一部电影， 嗯， 来让大家通过这种大荧幕的方式来了解， 哦， 来认识，我觉得这个。这个挺好的， 对，结果听过就是几位的表述，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好像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是展现了我们国家非常伟大辉煌的一些成就， 嗯， 但是我们的这些成就，你们又通过这些小事情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些成就不是面子工程，我们不是要告诉啊，我们给别人看我们做的，你看我们这个做的多好多大，我们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让每一个普通人生活得更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不对，我们取得的成就就是让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生活都能好起来， 其实想表现的是人民取得的成绩， 对对对， 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自豪的一个成绩， 哎，这个是真的是， 而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东西， 就是， 或者是国家做，而是人民做的，我觉得这个每个中国人他就应该理直气壮的去自豪，他身为一个中国人他应该很自豪， 这个大时代是由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创造的， 没错没错， 对吧， 对， 应该是这种感受，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呈现出一种中国人的智慧， 哦， 很多具体的那个故事都是，你比如说扶贫， 嗯， 精准扶贫这事儿怎么做， 嗯， 那好嘛，那这个事儿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啊， 嗯， 我就挨家挨户去问，就是你家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你这问题， 嗯 嗯 东西不平衡了， 嗯， 带着资金和技术来， 嗯， 咱们一帮一做， 嗯， 城乡不平衡，那 OK， 嗯， 我换一个位置， 嗯， 重新开始一段人生， 嗯， 彼此能不能接纳，就有好多中国人解决自己的这种问题困境，怎么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智慧， 他也没有回避问题， 嗯， 对， 人也没有回避问题，比如说环境生态啊，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些困难家庭啊，这也没有回避， 嗯 啊，我们实际上有方法， 对，因为你只有这个叫什么不回避问题，你才能够想到去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说这个也是透过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智慧， 哎，其实就像刚才说到精准扶贫这个，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还参加了那个我们也是咱们央视十二套的那个绝不掉队栏目，他们也是关注扶贫嘛，其实当时来了一个这个书记，当时孙书记他在说的时候，说到他们的扶贫的时候，我当时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他说有很多的新的政策，好的政策，然后那个他们也做了很多宣传，我问他，我说你看啊，他们之所以是贫困户，有很多贫困户他们可能看不懂你的这个政策，你的这些文件，那你们怎么做，他们就说挨家挨户去讲，就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啊，如果能做到这一步，你们就不是在做表面文章，对吧，因为这个你光在那有个文件，如果没有人去把它传达到，没有人去真正的挨家挨户告诉他的话，他可能就是一纸空文件啊。所以真的是厉害了我的国，通过今天晚上的了解，我感觉既有这个大时代我们国家取得的伟大的成就，也有这个时代每一个平凡人所创造的辉煌的成绩啊。那这样我们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让我们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啊，每个人通过一段话来推荐或者是介绍一下这部纪录片的话，你们会怎么来说呢，嗯，每个人想一想啊，每人一段话， 我已经想好了 啊，你已经想好了，来魏导啊， 点燃中国心，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好，点燃中国心，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好，来，有请我们的这个郭刚郭老师啊。 嗯，是这样的，这是这个时代的故事， 嗯， 这是这个国家的故事，也是这个国家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的故事。 好， 我觉得我可能要引用总书记说的一句话哈，就是这个电影能够，一定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真切的感受，就是在于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力量，国家有希望。 哦，好，那最后我们周老师， 我想说一句话吧， 嗯， 国强我自强，为中国点赞，为是一个中国人自豪。 好，谢谢谢谢。哦，真的是，我觉得各位走进影院吧，去看一看厉害了我的国，因为这里边有你们，就有我们每个人的影子。 和心血啊。好，谢谢，谢谢四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各位， 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 谢谢大 哥啊，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我们的听听掏耳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